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翻嚟咧，再聽我講呢個中西文化精神。好啦，咁我上次咧就開始講呢一個咧宗教精神嘅問題啊，就係講呢個宗教精神啊，呢個現代社會裏邊咧應該咧要復興呢一個咧宗教精神，咁先至咧啊能夠呢個挽救人類文化不斷物化呢個咁樣嘅趨向。咁所以咧就解釋咗啊，點解啊我哋喺現代社會反為要重新講呢個宗教精神咧啊咁樣啊，講咗呢個文化發展嘅大趨勢先。咁今日咧我哋會講下咧呢個咧宗教精神其實係啲乜嘢咧啊呢個啊咁樣同呢個流俗嘅宗教精神比較係有咩唔同咧咁樣啊。咁而家我哋首先講翻咧啊，我哋而家話喺呢個現代社會要重新講翻呢個宗教精神，咁樣咧呢個講法咧啊，其實係一種為宗教辯護嘅方式。咁點解要為宗教辯護咧嚇？呢個其實咧上次都講過啊，呢個現代文化係由中世紀嗰個中古基督教嗰個解放走出嚟嘅啊，但係走出嚟之後咧，嗰個發展咧就不斷物化。所以我哋而家咧，其實咧，又需要咧重新翻去認識下我哋呢個宗教精神啊，咁先能夠提升人嗰個精神啊，令佢人嘅精神咧唔好不斷咧就向下啊，而能夠咧重新向上加以發展啊。咁所以咧，呢個所謂咧要為宗教辯護，所以而家呢個要為宗教辯護嘅意思咧，並唔係對一啲有宗教信仰嘅人嚟講。而是對一些不相信宗教的人來說這個正正就是因為這些人現在不相信宗教，只是相信物質，所以才要重新講回宗教精神的重要性所以說是對一些不信宗教的人來說正正是要為了肯定宗教在文化上面的地位來去說但這些這樣的說法就並不是說叫人在某一個宗教上面叫人去信某一個宗教為某一個宗教做傳教現在就不是講緊這樣東西而是站在一個人類文化發展的層面上面來到去看這個問題認為現在我們講宗教精神是有價值的講宗教精神的價值對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必須的所以咧，而家咧，我哋唔係着重要討論一個神係唔係存在神嘅意義係乜嘢唔係討論緊呢啲呢啲留翻俾哲學或者神學裏面去討論你可以相信有鬼神嘅存在但係唔一定要講呢個基督教嘅上帝但係我哋如果要打破呢個唯物主義要打破呢個實在論嘅態度嘅話我哋就總係會發現一定會有一個超物質意義嘅神存在嘅我哋如果打破呢一個唯物主義咧，我哋發現咧喺呢個物質意義之上咧好容易會發現有一個神嘅存在好啦，就算退一步嚟講真係冇神嘅存在，神只不過係人嘅主觀信仰或者人嘅主觀想像出嚟嘅啫但係咧，我仍然都能夠人咧係能夠咧相信咁樣嘅一個主觀而超越嘅神就算係咁樣嘅話，呢個宗教精神咧都仍然係有一個極高嘅價值。在全人類裏面至少有一部分的人是會有這樣的真正的宗教精神任何人他自己都需要去了解這種宗教精神或者要去崇敬這些有宗教精神的人在這個現代社會在亂世之中其實是更加需要有這個宗教精神更加需要我們人去明白這個宗教精神的價值去認識這個宗教精神的意義在哪裡這件事是非常之迫切的因為我們現代人重視的並不是宗教我們現代人重視的是一個科學和功利實用如果我們現代人 唔用宗教精神嚟到去主宰呢個科學同埋公理實用，任由得呢個科學同公理實用咁不斷發展，由呢個唯物主義所主宰嘅時候咧，呢個世界嘅存在可能都成為一個問題。如果冇咗宗教精神嘅話，我哋就講唔到呢個最高善，政治社會得唔到改善，人民主義唔能夠復興，儒家嘅復興亦都成為不可能。這個時代其實我們是很需要有一個真正的宗教精神，我們是很需要認識宗教精神的價值。而這個所謂真正的宗教精神呢，其實呢是跟這個世俗的宗教精神是不同，所以我們在這裡要作個區分，真正的宗教精神並不是我們世俗一般的宗教精神。咁樣咩叫世俗嘅宗教精神呢？世俗嘅宗教精神呢，就係指一種堅執不捨、一往直前嘅意志，或者係講一種絕對嘅信仰，或者係對一個信仰嘅目標覺得有保障，呢啲咁樣呢都叫做世俗嘅宗教精神。咁樣咁呢啲咁嘅講法呢，係一個美國哲學家詹姆士所講嘅信仰嘅意志嘅講法嚟嘅。咁佢嘅講法裏面呢，佢認為呢個革命家、一啲某某主義嘅信徒、某啲嘅事業家，甚至一啲戀愛嘅追求者都可以話有呢個宗教精神因為佢都有呢幾種意思喺度即係譬如話呢個堅執不捨或者有一個絕對嘅信仰，或者佢覺得喺信呢個目標嘅時候呢係有所保障等等。這些這樣的講法呢都是屬於一種宗教精神，所以呢不是屬於某一個宗教好了。而這幾種講宗教精神這個詹姆士這種講法，這幾個意義呢，講宗教精世俗的宗教精神這個意義，如果表現在宗教裏面呢，有時候它會表現成為譬如人相信神愛世人這樣，或者相信一個救主賜恩俾世人，或者相信人係蒙恩得救，或者相信人呢、這個真心去求神嘅時候呢，神呢係會呢俾你得到幸福嘅咁樣。咁呢啲咁樣嘅講法呢，就係詹姆士所講嘅信仰嘅意志啦。即係佢係相信一個絕對嘅信仰啦，佢好肯定這個神啦，肯定神愛世人啦，神會賜恩俾人啦，神會救人啦，譬如神會賜福俾人啦等等，呢啲咁樣嘅，呢個叫信仰嘅意志由呢一種咁嘅信仰喺呢個信仰裏面我哋人咧係會感覺到咧，我哋嘅生命咧係有所寄託人嘅生命咧係有咗個歸屬我哋嘅生命一切都安穩咗啦。咁令到我哋生活起上嚟呢加強咗我哋生活嘅意味同埋勇氣所以呢我哋可以喺人生嘅路途上面呢一往直前這個就係詹姆士所講嘅信仰嘅意志咁所以呢一般嘅教徒傳教呢好多時呢都係講呢一種意義嘅宗教價值話俾你知這個呢神愛世人，然之後呢神會賜恩俾你咁你就會得救啦，咁呢你就會得到幸福啦咁樣你嘅生命咪覺得有寄託、有歸屬、安穩囉咁你咪可以呢好有勇氣生活落去囉咁呢一種呢就係所謂一般人所相信的這個宗教價值也就是現在我這裡講的所謂世俗的宗教精神一般人相信宗教呢都是相信這個意義的宗教但是唐生在他的文章裡面講他說這種宗教精神呢只是第二義的宗教精神，不是宗教精神的根本意義不是原始意義我們如果以為這個就是宗教精神的根本意義，或者用這個動機來到去信教的話呢其實這個是一個純粹實用功利的觀點來的因為你只不過是想你自己得救想自己得到幸福想自己有勇氣活下去這樣這個是一個很純粹實用的功利的一種看法 啊，嚟到去信仰呢個宗教啊。啊，人如果只係由呢個實用功利嚟到去呢個進入呢個宗教嘅話咧，其實係唔能夠真正進入一個宗教嘅。啊，如果講你話要有一個絕對嘅信仰，啊，要有堅強嘅意志，啊，咁就係呢個叫做有宗教精神啦，啊，咁樣嘅宗教精神咧，對人嚟講唔一定係一種福嚟嘅。啊，因為人有絕對嘅信仰，有堅強嘅意志。是不是一定好呢？啊，不一定好的这个。啊，如果那个人是坏人的话呢，他有一个绝对的信仰，有坚强的意志呢，可能呢为人类带来一些呢，啊，很坏的结果，啊，例如希特拉啊、毛泽东啊、列宁啊等等。啊，那他们就是一些有绝对信仰，啊，有很坚强意志的人，啊，这些他们都可以，啊，可以算是一些所谓宗教精神的，啊，如果用这个意思来讲的宗教精神。啊，咁，啊，所以呢，如果宗教精神，啊，用呢一種意思嚟到去講嘅時候呢，其實係講唔到宗教精神嘅真正價值。啊，所以呢，呢，這個我哋要認識嘅宗教精神呢並唔係呢一種。好啦，咁樣真正嘅宗教精神係乜嘢呢？咁唐先生呢，佢認為呢個真正嘅宗教精神呢，其實呢係一種深切肯定人生苦罪的存在。即是说呢，如果真正的宗教精神呢，我们一定是要很深切地去认识到人生里面原来是有苦罪的存在。啊，而我们自己是觉得我们是想去除这个苦罪，不过我们的能力是很有限，我们很难去除到。那么我们呢要有一个忏悔的心，我们要有悲悯的心。啊，然之後呢，我哋願意去接受一個超越嘅精神力量，啊，令到我哋，啊，令到人係可以去從事一個道德文化實踐，啊，而一個咁樣嘅精神先至係一個真正嘅宗教精神。啊，咁我哋睇返其實世界上，啊，偉大嘅宗教，啊，都有呢一種咁樣嘅真正嘅宗教精神。啊，而呢啲我哋睇翻啲宗教里边咧，以呢个原始佛教同埋基督教系最能够代表呢种真正嘅宗教精神。嗱，啊，咁我哋睇翻呢种宗教里边咧，啊，最原始嘅宗教咧有所谓呢个自然宗教。自然宗教系点样咧？自然宗教咧系我哋咧相信有啲神啦，啊，呢，這个我哋相信系有神存在。啊，咁咧跟住咧，我哋系觉得咧吓呢，啊，這个上天咧成日都降下一啲自然灾难俾我哋，啊，我哋觉得好痛苦，啊，我哋觉得人力好有限，好无可奈何，啊，咁样咧嚟到去呢个咧，啊，呢，這个啊求神啊咁样啊呢，這个啊，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喺原始宗教里边咧，啊，好多时候觉得嘅咧就系自然灾难嘅痛苦。而佢冇一個好清晰嘅自覺嘅罪惡感嘅，唔覺得咧我哋自己咧有自身有苦罪，啊，呢個咧呢種係好唔係好自覺嘅，咁所以咧喺原始宗教裏邊咧，啊，好多時候係直接求神賜福，啊，唔需要咩懺悔啊嗰啲咁樣咩悲憫心啊咁啊，冇嗰啲問題啊，直接求神賜福就得噶啦。咁呢種咧係一種最低級嘅宗教形態。啊，咁唐生覺得回教、婆羅門教咧就有啲近似咁樣嘅特質啦。啊，呢個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咧就對神祈禱冥想，然之後咧就直接，啊，由神嘅命令嚟到去成就人嘅德行。啊，喺佢哋呢啲咁樣嘅祈禱冥想裏邊咧係冇一種明顯嘅自覺嘅罪惡感嘅。啊，但係喺基督教同埋佛教裏邊咧，啊，就對人的罪惡呢就有一種深切的自覺，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基督教講的原罪和佛教講的無明，啊，不只是，啊，這個呢，與生俱來那麼簡單，直情是由人類的始祖一路傳下來，早已經深藏在人的生命裏面，啊，也就是說在人的表面意識，在人的表面的生活或者人的現實生活以外，啊， 是一些表面的道德反省不能够透入的这个层次里面、啊、原来呢、啊、是有一些这样的、啊、原罪无明在这里、啊、我们的一般的改过迁善的行为呢是不能够去除这些这样的原罪的。咁在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有一个所谓大忏悔大谦卑啊，将人浮动的心沉落嚟啊，由人的最内部嗰度啊反省出去啊啊，有一种意志在这里产生出嚟啊，这个意志呢就是要要求啊我哋人由罪恶之中得到一个绝对的解脱啊，这个意志是直接要求将我们人的原罪超化了它、啊、这个意志是一个超意识界的超越意志、啊、它是会、啊、为了我们人的罪恶而忏悔、啊、这种忏悔跟着就可以接上一个宇宙的超越罪恶的意志、啊、也都即是说可以接上一个神的意志、啊，由这个意志、由这种这样的超越的意志呢、才能够真正去除到、人的罪恶、而有一种所谓宗教性的道德文化实践、这一种精神呢才是、这个佛教和基督教的真正、的有价值的精神所在、所以呢表现这种宗教精神呢、并不是首先表现为福报、并不是一定呢就这个、好心有好报啊，咁有啲一定有好嘅报应又不一定嘅、不是话你求乜嘢就有乜嘢嘅，这种精神嘅表现呢一定是要人你深深感觉到痛苦好无奈嘅时候，跟住就话俾你知、这个呢你嘅痛苦就係源于你嘅罪恶，如果你不去除这些罪恶、你呢就要承受这个痛苦，所以呢你一定要靠一个超越的意志、去除这个苦罪、人在这个时候总是觉得无力的，你以为有力但是结果都总是无力的、在人的意识生活里面、发觉人的理性原来是很有限，人的自然生命力量、亦都是很有限、你会发现、面对着这种这样的苦罪，人是很卑微，人是很渺小、所以人呢就一定要接上一个超越的精神力量，这样人才可以向上升，这样我们才会见到、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幸福在哪里，才要见到真正伟大的至善、这样人才可以算是一个有真正的保障、这样所以呢我们所谓人、要有保障、这样、这个你要觉得有所保障这件事呢只是第二义的、所以只 是神所赐予或者是佛所降临俾你嘅，你系唔能够期望呢个保障降临嘅，即系呢个咧，你并唔系呢个咧，你祈求呢个保障降临，降临俾你，咁呢个咧并唔系一种咧真正嘅宗教精神嚟嘅，你只不过系因为你接上咗一个超越的精神力量，你的精神得到上升，你自然就会见到一个伟大的幸福至善，这个才叫保障。所以就算这个保障慢慢来到都好，你都可能呢不觉得它来到的、这个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祈求有这种保障、这个所以很多时候呢你不觉得有保障呢才是真正的有保障，因为真正的宗教精神呢、由一开始呢就已经是谦卑的、已经是谦卑的、才是真正的宗教精神、 咁好多時候咧，我哋世俗啊，呢、這個啊傳教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話你信神啦、你信神咧，神就會幫你噶啦、你祈禱啦、你祈禱咧，神就會答應噶啦嚇。呢、種咁樣嘅傳教方式咧，其實咧都只係貪圖方便啊，其實咧並冇乜嘢一個實際嘅價值啊，呢、個即係等人哋咧容易信你啊，呢、信你有著數咁解啫，呢、如果一個信教嘅人呢、佢唔知道原來咁樣信只不過係貪圖方便嘅傳教方式嘅話咧，佢以為呢、就係一種真正嘅宗教精神啊，咁樣咧佢其實咧就係誤解咗呢個宗教精神咁樣咧其實就係一種咧宗教生活嘅墮落。中世紀時期這個呢基督教成為一個政治力量之後呢，這個相信神認為神是會輔助這個教皇的權力的結果這個神呢就成為了這個權力欲的工具就是這個認為這個神呢會賜福給這個教皇賜福給教皇咁樣結果呢個教皇嘅權力呢就係由呢個神嚟到去保障啦咁樣。咁呢個時候呢呢個神就成為呢個教皇權力欲嘅工具囉。咁樣嘅時候呢座耶穌嘅宗教精神就喪失咗啦。即係中世紀時候基督教如果發展成咁嘅話呢就即係佢嗰個宗教精神嘅喪失。好啦，咁樣到咗宗教改革之後信仰自由咗啦咁呢個呢係一個進步嚟嘅信仰自由係個進步，但係我哋一般人嘅宗教信仰好多時就係祈求要保障我哋事業成功保障我哋身體健康工作順利求福嘅意味呢非常之強烈呢、這個咁呢意思即係呢代表住其實就算係呢一個呢宗教改革之後都好呢，我哋宗教嘅精神呢其實係進一步嘅平凡化進一步嘅衰落咁所以呢講呢個宗教精神呢我哋而家要重新講呢個宗教精神呢其實一定要回到返去呢個根本講返一個原始的或者一個真正的宗教精神而不是講緊呢種咧世俗的宗教精神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咧睇得穩，握得緊乜嘢係真正的宗教精神我哋要叫人明白了解乜嘢係真正的宗教精神如果唔係咧講宗教精神結果講出來的只不過是一些世俗的宗教精神一些祈福的宗教精神這樣的話呢這個宗教精神呢就不能夠再生不能夠重新復興這個宗教精神宗教的地位呢亦都因為這種功利化的表現呢而降低最後這個宗教呢就只會因為失去尊嚴而在這個文化之中消失所以其實呢如果我們要重新講回這個宗教精神這個一定要講回這個真正的宗教精神就不能夠講這個呢世俗的宗教精神這個好啦咁呢我們看回這個近代文化的發展咁佢同呢個宗教精神嘅發展關係係乜嘢呢咁樣咁而家我哋睇返呢呢個真正嘅宗教精神喺現代人嗰個文化意識裏面呢其實呢一路呢都係唔被人了解嘅咁點解呢點解反為喺現代人嘅文化意識裏面呢我哋呢其實了解唔到真正嘅宗教精神呢原來呢喺呢、這個我哋今日見到呢個西方近代文化呢 佢嗰個文化精神咧，其實係同真正嘅宗教精神咧係相違背嘅。好啦，咁我哋頭先所講嗰個宗教精神啊，係咩意思啊？嚇，呢個啊，頭先所講嘅宗教精神咧，就係呢個我哋係要肯定啊人嘅苦罪啦，啊呢個苦罪係源遠流長嘅啊，而且我哋人自己係對於呢個苦罪係毫無辦法嘅啊，我哋人嘅一般嘅理性同埋我哋人一般嘅自然力量啊，自然生命力量係不足以去拯救人類啊，解除呢個苦罪嘅啊，呢個係真正嘅宗教精神啊嘛啊，但係我哋睇翻西方近代文化啊，西方近代文化嘅精神咧，啱啱就同呢種精神係相反嘅啊，西方近代文化嘅精神咧啊，呢個係由呢個富有自然生命力嘅日耳曼人所創造嘅啊啊。呢、这個斯賓格勒寫咗一本《人與技術》嘅書啊，又寫咗一本《西方文化之衰落》嘅書啊，咁樣咧，佢喺書裏邊咧就認為呢、这個近代西方文化咧係最先有一種好似野獸一樣嘅自然生命衝動啊，然之後由呢個自然生命嘅衝動啊，自覺自己力量無限。是自覺自己的力量無限這樣的文化在未有文化創造的原始階段的時候跟其他人一樣是有一種原始宗教的情操是容易接受基督教精神但是問題就是他現在這種生命的衝動呢他是自覺有一種無限的力量的啊！呢種自然生命衝動咧，係自覺自己有一種無限嘅力量啊！咁咧呢一種咁樣嘅無限力量嘅文化咧，進入近代文化之後咧，就會變成點樣咧？就會咧開始建立一個地上邊嘅人嘅國家，而佢咧總係好想希望呢一種地上邊人嘅國家咧，能夠媲美天國啊！甚至有一種跟上帝競賽的雄心這種所謂浮士德精神所以這個在這個近代西方文化裡面呢就出現了呢很波瀾壯闊的一些表現很厲害例如有宗教改革啦這個會航海拓荒啦，開出好多唔同嘅呢個地方啦甚至想去征服世界啦呢個去世界唔同嘅地方殖民啦天文學方面展示出一個太陽中心說講呢個天體係無限嘅呢個令到我哋嘅人心嘅追求都變成無限。在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裏面去了解自然這種了解自然的方式呢都是呢令到人相信可以征服自然而在農業、工業、醫學裏面的發展呢就令到人呢認為是可以自由地去改造地上的物質自由地去變種培育不同的動植物亦都可以咧，人咧可以治療好多唔同嘅疾病，係可以咧能夠延長人嘅壽命，呢個喺社會科學、經濟學、心理學嘅發展咧，認為人咧係能夠靠住人嘅理性去改造社會，令到社會永遠向前。所以喺近代西方文化裏面咧，令到人咧係好樂觀，係相信人咧係會進步嘅。相信人咧係會不斷咁樣去進步，相信人咧係呢個不斷進化嘅，所以咧有啲學者咧生物學上邊講咧有所謂進化論，社會學上邊都有所謂社會嘅進化論，咁啲學者咧會建構出一啲咧唔同進化階段有各種唔同嘅證據建立好多唔同嘅學說。 啊，每一種進化的學說啊，都令人更加有自信啊。所以你無論讀這個科學啊、經濟啊、社會學啊，甚至讀共產主義理論都好啊，都會令人更加有自信，相信人類咧係不斷咁進步，嚟到佢今日未來係會更加進步嘅。嗱，咁呢種咧就係一種所謂咧啊，呢個咧相信人嘅精神啊，人嘅力量咧係一種無窮嘅力量啊，人咧係呢個可以改變世界啊，越嚟越進步。所以咧，點解頭先就係話同呢個中古啊，唔係同中古，同呢個真正嘅宗教精神是相違背呢？就是因為這個真正的宗教精神是認為人自己是有苦罪的，而對這種苦罪是毫無辦法，人的理性和自然力量是不足以拯救人類的。但是我們見到了，跟我們這個近代的西方文化比較，西方文化其實是很相信人呢是可以自己這個呢这个创造自己的未来，自己能够拯救自己，所以这个精神很明显是相违背的这样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看这个两种不同精神的相违背呢我们下次呢可以继续去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今天讲到这里多谢各位。